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啊。 别麻烦了， 别麻烦了，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，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风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田阳。每年的十月中下旬，在江南水乡的千年古镇乌镇都会迎来一场戏剧的盛典。今年的十月18号到29号，第六届乌镇戏剧节就如期举行了。今年的乌镇戏剧节汇聚了17个国家和地区的29部特邀剧目，还有最具乌镇特色的青年竞赛单元，以及1800多场古镇嘉年华演出，让乌镇再次成为了一片戏剧的海洋。从2013年的名不见经传到如今的名声大噪，乌镇戏剧节已经走过了6个年头。今天的风从哪里来，我们就来聊聊乌镇戏剧节，和大家说说乌镇这座水乡小镇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 风从哪里来，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每年的乌镇戏剧节都是一场戏剧爱好者的狂欢。早在8月16号戏剧节开票日的第一天，茶馆、小王子之风沙星辰、演员实验教师等6部剧目的票在5分钟之内就售罄了。10月18号开幕当天，本届乌镇戏剧节艺术总监孟京辉执导的全新舞台剧《茶馆》进行了首演。咱们今天就先来说说《茶馆》这出经典戏剧，它在著名实验戏剧导演孟京辉的打造下有什么新的变化。《茶馆》是由老舍先生在1957年创造，在中国当代戏剧的历史上有着特殊而重要的地位。由北京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们塑造的舞台形象，更是中国戏剧史上不可超越的经典。面对如此一部经典之作，在改编上如何把握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孟京辉希望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，再深入挖掘老舍当年创作这些人物时的背景，去关注老舍先生的矛盾、挣扎、苦闷和愿望。在孟京辉看来，《茶馆》原著的内核就是老舍先生巨大的人文关怀，对旧世界的愤恨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在这个新版《茶馆》中，孟京辉对人物有了非常不一样的理解。他认为《茶馆》中的常四爷、秦二爷、王立发这三个人物，实际上是构成了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。最后人们会意识到，他们三个人是一个人。这时候就会觉得老舍先生很伟大。当深刻领悟到茶馆中的人物那么饱满浓厚，我们就真的和老舍先生实现了超越时空的对话。孟京辉版的茶馆演出时长足足有3小时20分钟，这么长的戏中间却没有设置中场休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不想让观众的情绪被打断。不过茶馆讲的故事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，怎么去吸引住观众呢？原来孟京辉导演这次还在茶馆里插入了老舍先生的其他的剧本小说，放在一起形成人物的前因后果，延展内心的递进。这是一部懂茶馆的人来看的茶馆。演员方面，孟京辉版的茶馆由文章、陈明浩、丁一腾、刘畅这四位担任主演，他们都是既能导又能演的演员，可以说是站在导演的角度进行了新的创作。演员齐溪最近在《我就是演员》等综艺节目中收获了不少观众。这一次他在剧中出演了一位全新的人物，来自茶馆心理世界的一位女性角色，这个角色也可以算是孟京辉对茶馆的全新解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孟京辉版茶馆中还有一个麦当劳点餐的情节，不少观众都表示对这一段的印象很深，就像一个梦。 突然被打断，就像是人的欲望以及欲望被压制打断的混合体。不过戏剧这种艺术形式，你不走进剧场是很难用语言和文字去形容它的魅力的。所以我们也期待着这个全新版本的茶馆可以尽快在北京舞台上演出，让咱们这些仁义的老观众们也来品一品这份心意。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风还是风潮，是风物，是风景，是风格，是风范，是风度。风从哪里来？你一定想知道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我是主持人田阳。刚才说了一部经典作品的新改编，孟京辉版的《茶馆》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再来介绍一部国外的名团演出。今年乌镇戏剧节有一个特别的环节，叫名团奥德赛。来自日本戏剧大师铃木忠志的作品《北国之春》就是邀请剧目中的一部。说到铃木忠志这位大师，他在日本可是有着戏剧界黑泽明的称号。不过曾经有记者向他问起这个称号，铃木忠志是这么回答的：我只能说我没有黑泽明赚得多，作为电影导演，只要把胶卷寄到很多地方就可以有钱进来，而我要带着这么多奇怪的演员一块去全世界的很多地方才能有收入，我还要像家长一样管束他们，让他们不要在外面太贪玩了。您听听这位大师是不是很有个性啊？铃木忠志为什么能够被称为大师呢？据说剑桥大学出版社曾经出了一套20世纪重要导演戏剧家丛书，在这群引领时代的导演之中，除了布莱希特、威尔逊等西方名家之外，只有一位亚洲面孔，就是铃木立鹤剧团的创始人铃木忠志。他的戏剧生涯要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，当时日本的戏剧界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小剧场运动热潮，正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高材生铃木忠志也组建起了早稻田小剧场。1976年早稻田小剧场合同期满，铃木忠志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他带着剧团到了一个偏远山区富山县的立鹤村住了下来。在那里，他们把传统日式的茅草屋改建成了剧场，也把剧团重新命名为铃木立鹤剧团。整个剧团在大自然的环抱中，也在铃木忠志的戒律和指引下运行着。令人意外的是，从大都市转移到与世隔绝的村庄之后，剧团却吸引了更多的追随者，世界各地的戏剧人都抱着朝圣的心态汇集到了那里。在今年的乌镇戏剧节上，铃木忠志和赖声川导演进行了一场对话，这个话题可以说是非常直接了，就叫戏剧是什么。没想到铃木忠志一开口就说了这么一句话：我已经80岁了，我并不喜欢戏剧。这也太语出惊人了。其实铃木忠志是想表达这么一个意思：做戏剧是一件非常艰苦和痛苦的职业，因为戏剧要探讨跟国家民族非常相关的重要议题，作品还得有完整性、可看性，还要达到教化人心的目的。所以戏剧人一定要自豪，我们做的事情是很厉害的。今年在乌镇戏剧节上演的《北国之春》是铃木忠志30年前的作品，而这个作品其实就和他自己的戏剧经历、人生经历有关。铃木忠志说，他们住的立鹤村现在人口只有400人，而40年前他们到那里的时候，村里是有1500人的。现在的400多人当中，有超过60%是65岁以上的老人，冬天那里的积雪有3-4米高，老人们的生活非常困难，而年轻人却都为了生存去了大城市，与父辈们不能很好的沟通。很多父母跟着孩子在东京、大阪这样的大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后很不适应，回到村庄之后福利医疗又跟不上，因此产生了很多尴尬的社会问题。 铃木忠志自己的儿子就在东京生活，不怎么回到村里。铃木忠志就是基于这些素材创作了《北国之春》这出戏剧。他说，我不用电脑，更不用智能手机，所以如果有一天我倒在雪地里，可能会死在那里。不过我还是更希望我团队的演员能在雪地里发现我。相信这样一个戏剧主题完全可以跨越语言，带给中国观众一份震撼和思考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，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我是主持人田阳。今天咱们聊的是乌镇戏剧节，刚才介绍的都是今年戏剧节上演出的作品。不过有这么一出戏剧，它今年呢并没有在乌镇演出，可是不少人一提到乌镇还是会想到它。这部作品就是经典戏剧《暗恋桃花源》。那它和乌镇的缘分是什么呢？因为《暗恋桃花源》的导演就是乌镇戏剧节的发起人赖声川，而戏剧节的另一位发起人黄磊更是已经主演了十几年《暗恋桃花源》的内地版演出了。那这个时段我们就来聊聊《暗恋桃花源》这部经典作品。说起来，《暗恋桃花源》应该是大众认知度比较高的一部话剧了。除了它自身的魅力之外，它曾经被赖声川导演亲自改编成了电影的形式，也让更多人通过新的途径认识了这个作品。《暗恋桃花源》诞生在1986年，创作的灵感来自于赖声川有一次在台湾艺术馆看朋友排戏，他们是下午彩排，晚上首演，可就在中间的两个小时，演出场馆还要让给一所幼儿园开毕业典礼，舞台上的彩排还没有结束的时候，小朋友们就来了，什么钢琴啊、讲桌啊，都急着要往舞台上搬。那段时间的赖声川一直在琢磨一个创作命题，怎样在舞台上表达悲与喜乃是一体之两面。他眼前这个混乱无序的剧场正好给他提供了灵感，于是各自并不完整的悲剧《暗恋》、喜剧《桃花源》就这样出现在了同一个舞台上。《暗恋桃花源》讲了这么一个奇特的故事，《暗恋》和《桃花源》是两个互不相干的剧组，他们和同一家剧场签订了同一天彩排的合约，双方起了争执，谁也不肯相让。由于演出在即，他们就不得不同时在剧场中进行彩排。暗恋剧组排的是一出现代悲剧，青年男女江滨柳和云之凡在上海因为战乱而相遇，也因为战乱而离散。后来他们两个不约而同逃到了台湾，却彼此不知情，苦恋了40年以后才得以相见，而当时早已男婚女嫁，而且男主角江滨柳已经是濒临病终了。桃花源则是一出古装喜剧，武陵人渔夫老陶的妻子春花和房东袁老板私通，老陶离家出走到了桃花源，等他回到武陵之后，发现春花已经和袁老板成家生子了。就是这么两个不同剧组的彩排，造成了一出古今交错、悲喜交加的舞台奇观。1992年，赖声川搭档杜可风的摄影张淑平的美术指导，把《暗恋桃花源》拍成了电影，在国际影展上拿了许多大奖。虽然这出戏一共有5个主要人物，但是暗恋这个故事的女主角云之凡却是大家心目中的第一女主角。在原版话剧中，云之凡是由丁乃筝来出演的，而电影版中则是由林青霞来担纲。林青霞也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东京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奖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自从电影版诞生之后，《暗恋桃花源》就在中央戏剧学院、北京电影学院等艺术院校里以一种极快的速度默默地传递着。《暗恋》诞生20年之后的2006年，内地也迎来了一个全新版本的《暗恋桃花源》演出， 由袁泉、黄磊、谢娜、何炅、于恩泰等明星演员领衔主演。其实这个演员名单刚曝光的时候，媒体的争议是很大的，觉得赖声川为什么不找专业的话剧演员，却找了一些影视演员和主持人呢？赖声川导演却说，他选的这些影视和综艺出身的演员反而对舞台有着一种别样的向往，对排演有很大的激情和投入，这让他觉得很满意。事实上，这批看似不专业的演员果然在舞台上展现了他们的热情和才华。内地版《暗恋桃花源》也成了一部新的经典，一直演到今天。就在最近，内地版《暗恋桃花源》正在全国各地进行巡演，这又是一个不同的版本。袁泉饰演的云之凡换成了黄磊的太太孙俪来出演。有铁杆暗恋迷比较了袁泉和孙俪的演出，说袁泉的云之凡比较孤清，而孙俪的云之凡比较温暖。或许是因为生活中他和黄磊是真正的夫妻，他们的演出也让《暗恋桃花源》原本伤感的故事变得暖心了很多。 好像漫长的梦约在时光海洋，咫尺天涯相思长，人随风摆荡，花海在我耳畔，一朝醒来发苍苍，心事却依然。 风从哪里来，您一定想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阳，今天咱们说的是乌镇戏剧节。诞生6年以来，乌镇戏剧节已经是一个全国知名的戏剧节了。其实在国外也有不少知名的戏剧节，比如德国的柏林戏剧节、英国的爱丁堡戏剧节、法国的阿维尼翁戏剧节等等。那乌镇戏剧节为什么会选在乌镇举办呢？乌镇这个江南水乡的小镇有什么独特之处呢？乌镇位于浙江省嘉兴市，可以说是处在江浙沪的金三角地区，离杭州、苏州、上海都不远。当地属于太湖流域水系，河流纵横交织，还有京杭大运河从乌镇的西侧流过。乌镇内部也被众多的河流所分割，最重要的几条河道形成了一个显著的十字形，把乌镇分成了东南西北四个区域。因为原来在各个区域的外围设置了栅栏来防盗，因此得名东栅、西栅、南栅、北栅。根据考证，大约7000年前乌镇就有了人类居住的历史。在春秋时代，乌镇是吴越两国的边境，吴国在这里驻兵防备越国，称这里为乌树。乌镇的建筑史也已经有1300多年了，借助水运的便利，乌镇从宋代起就逐渐发展成了江南的贸易重镇。到了明清时期，乌镇的规模和繁华程度不亚于一个郡县，当地的百姓生活非常富裕。不过进入20世纪后半叶之后，由水运拉动的江南贸易风光不再，乌镇也失去了往日的活力。就像前头说的日本戏剧《北国之春》一样，乌镇也是年轻人大量外流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生活在这里。一直到了1999年，乌镇终于复苏，掌门人陈向红带领乌镇人对古镇进行了保护性的开发。 他们没有去修造假古董，而是对于有底子的老建筑修旧如故，以存其真。对于已经损毁严重的建筑，则是依据历史文献的记载，甚至是儿时的记忆、当地老百姓的讲述，画出图案后再和老百姓对照，请工匠按照传统工艺去修建的。乌镇的小桥流水人家形成了一幅诗意的江南美景图。在如今的乌镇还有一些异地保护的历史遗址，很值得一看。比如西栅景区内的赵明书院，是南朝梁朝的太子萧统在乌镇居住读书的地方。书院里有一块明朝万历年间的六朝遗圣石牌坊，这块石牌坊原先是在乌镇景区外的一个农贸市场里，因为当地的周边环境已经受到破坏，就把它整体挪到了昭明书院内。还有一些明代的石桥是别的乡镇拆下来不要的，也都挪了过来，如果砸碎了他们就烟消云散了。如今他们留在了乌镇，也是保护了其他地方的历史文化资源。其实关于乌镇这座小镇，不少朋友还是通过黄磊主演的一部电视剧《似水年华》第一次有了了解。可能对于很多北方的观众来说，也是这部电视剧让大家对江南水乡有了一份感性的了解。那今天关于乌镇和乌镇戏剧节，咱们就先说到这儿。节目最后送出黄磊演唱的这首《年华似水》，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风从哪里来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谁让瞬间像永远？谁让未来像从前？视而不见别的美，生命的画面停在你的脸。不曾迷得那么醉，不曾寻得那么累。如果这爱是误会，今生别的事我不想再了解。年华似水，匆匆一瞥，多少岁月轻描淡写。想你的心百转千回，莫忘那天你我之间。别的事我不 壳儿硬，壳儿脆，四个姐妹隔墙睡，从小到大背靠背，盖的一床疙瘩被。猜猜看这是什么？诶，没错啊，就是核桃。那记得小时候呢，考试一考不好啊，姥姥就会说赶紧让你妈给你买点核桃吃。后来呢，小姨怀了小宝宝了，我妈买了5斤核桃给小姨吃，说啊，现在多吃点核桃，生出来的小孩啊才不会像我这样笨。虽是小时候的趣事啊，但是吃核桃这件事呢，我却一直是有点介怀的。所以呢，每年这个时候我妈都会给我买核桃吃，那今年也不例外，因为咱们2018年新疆185的纸皮核桃上市了。 是的，想个电台直营啊，新疆只采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，超市一斤啊要50-60块钱左右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做到的是199块钱一箱5斤，划到每斤呢才39.8块。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，活动只有2天，今天明天仅此2天。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因为是2018年刚刚打下来的新核桃，所以后续的去浆、烘干、捡拾、分装都是需要时间的。那为的就是确保您吃到的每一颗都是壳薄如纸、果仁饱满、崩脆有油的正宗185核桃。所以呢，首批新疆阿克苏的185核桃只有10000斤，也只够北京推荐2天的时间。4007106108，你要赶紧来拨打了。4007106108。 今天新疆阿克苏2018年的首批185核桃，不需要商超70-80块钱一斤的价格，只要30几块钱。打进4007106108，花199块钱能带走一箱5斤的新疆185核桃，划到每斤啊只要39块钱。今天明天仅此2天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还有5531的朋友说啊，去年我朋友从新疆给我寄了10斤的正宗185核桃，发现这185的核桃呀出人率特别高，你们的核桃也是这样的吗？ 您放心啊，肯定是正宗的新疆185的核桃。各位现在就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不需要提前支付1分钱，订购成功免费送货到家，到时候您看就知道了啊。纹理清晰啊，光滑饱满的185大核桃，用手一掰就开，橙黄色的果仁又酥又脆，越嚼越香，全家老少都爱吃，而价格更是一步到位。拨打4007106108，199元一箱5斤，每斤只要39.8。好了，留下30秒钟，各位加油打电话了，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打竹板儿，笑开颜，故事广播在耳边，传奇书场真经典，帝王将相古今谈，文人墨客有一篇，人情世故说智慧，精忠报国美名传，有袍带短打核心边，历史兴替要借鉴，做人的道理记心间，醒目一想就开讲，说演评博，风风雨雨坎坎坷坷，起起伏伏洋洋洒洒，中华上下5000年，评书名家奇欢剧，你方唱罢我争先呢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人物空间和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刘丽。休假的时候去英国，有一天住在牛津附近的一个庄园里，贪恋美景舍不得多睡，一大早就起来穿行于森林和草坡，不时